烦恼，自己买的爱怎么还也不会有遗憾。新的甜蜜，旧的习惯，他无法取舍，没有打算把幸福美满，可也真难难。快不快乐，只是一线之隔，爱听不见也看不见，如何永远机会，每一份爱总有笑和泪。

是我的永恒。

鲜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 Penny 戴佩妮演唱的《四季天》，陈慧琳带出的《记事本》。 直角走走

酒，坐着要睡醒，却在心里偷难免失落。依稀想要把你遗忘在异乡的午后，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忘愁忘忧。我想要 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